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，21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古巴共和国进行访问。